必需品。法国总统马克龙据报经考虑之后，决定放弃下个月到日本出席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的计划。共同社引述法国政府人士消息，指马克龙与安倍关系非常好。安倍去世之后，马克龙曾经到在巴黎的日本大使官邸吊唁，并且表示想向安倍的家人和日本全体国民表达哀悼之意和友谊。但是因为内政日程安排，马克龙已经放弃到日本的行程。报道又指，法国正是探讨安排尽可能高级别的人物参加安倍的国葬，包括考虑由前总统萨尔科齐或者奥朗德等出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词一句，啰嗦一对，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團聚呢個字對我嚟講好重要嘅，我最盼望嘅咧就係會一齊團聚。大家都係咁啦，呢幾年都係希望可以同啲朋友啊、家人啊、最親近、最親愛嘅人咧，盡多團聚就好啦。咦，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就做到呢一點啦。因為我請咗一大班好友，咁咧佢哋咧就大家都有個共通點啦，就係、是、大家都好中意音樂，好中意唱歌。中意到咩程度咧？一陣間等佢哋咧自我介紹你就明啦。不如咁咧，是完全唔需要講嘢先，等。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 Eternity 呢個係組合名嚟嘅 Eternity， 佢哋一齊用歌聲嚟自我介紹。 原來世間遮掩不了意思，無窮無盡生機裏真意，察覺到神創造人的心意。真美善的旨意，尋求每顆種子裏意思。探索远方星光里真挚，这答案神爱唱全永不终止。Eternity， 咁大家咧头先听到呢啲咁即系咁标青嘅和音咧，就听到好舒服。尤其我在现场啦，哇，左耳啊、右耳啊、中间啊，全部咧远处啊，远处就有 Vince 弹紧钢琴，咁啊亦都有和音嘅。咁啊有阿坚哥，坚哥 ，thank you。咁啊两位咧就夹住我哋咧，就喺嗰张圆台嗰度咧，就头先听到 Eternity 嘅三位成员啦，分别就系阿港元 Gary， Yo， 大家好， 同埋 Elaine， Hello， 大家好， 同埋阿 B， Hi， 大家好。 喺呢个身份证系咪写住？阿 B 噶， 唔系嘅，系啊，系啊，啲好亲嘅人咧叫我咧就会阿 B 咯。 其实贵姓啊，贵姓啊？ 我姓林嘅， 系林啊，林 B， 系咁咧。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是，真系我好喜出望外，因为咧其实我一路咧都系想约佢，佢嚟过噶啦。即系仲有一位特别嘉宾 ，very very 特别嘅嘉宾，就系、是、因为咧我约佢先，我而家红馆彩排紧，啱啱喺红馆开完演唱会嘅阿 Jade 关心怡 ，Hello 大家好。你好， 你好啊，点啊？你喺红馆即系而家就松晒啦， 系啊，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系啊， 因为二十周年啊嘛， 系啊，吓唔系啩？唔系啩？你喺我心目中即系小妹妹嚟嘅啫，以前啊， 都唔细噶啦， 因为我即系睇住入睇住你入行啦。即係話時話咧，我哋呢個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即係呢個節目咧已經係22年啦，即係話我開始嘅時候咧，阿 J 都未入行嘅， 系啊系啊， 你谂下即系几夸张咧咁，但系当然，今日好开心啦，可以即系你同埋 Eternity， 因为你哋大家同声同气啦。 系啊， 头先唱咗嗰只歌，讲完，即系你讲下你嘅 Sick Tune 啊，即系你哋嘅主题曲啊，点搞出嚟噶咁犀利嘅？ 咁我好多谢阿金培达嘅阿 Peter 啦吓，咁啊，即系咸丰年前帮你写嘅， 系咩？哦，佢即系啲和音都写埋晒俾你哋。 啊，咁啊，和音自己嚟嘅， 我自己嚟 吓，咁啊。夾咗咁多年咧，好開心，原唱咧都係覺得好好聽嘅，即係唔係我哋唱得好，即係歌好好聽啊！多謝 Peter。 唔係，咁你實在係唱得好嘅，即係好似唱片咁嘅，即係總之咧，電台節目嚟講咧，即係我第一次聽嗰隻咧就好簡單嘅，簡單到即係一分鐘我就錄完啦。嗰隻叫做你唔知細個有冇聽過？ 係 啊，不啦，歐瑞強咁嗰隻咧，你有冇聽過呢隻咁嘅嘢？你有聽過啊 ？Elaine 聽過 有啊。 好細個嘅時候， 而家呢個版本咧有抒情，但係嗰個第一個版本咧係講緊，即係你哋可能全部未出世，因為我朝頭早做嘅節目咧，係即係首創咧係唱自己嘅名出嚟，咁有啲和音咁樣，係好似你頭先咁樣嘅，所以你哋咧係我心目中嘅第二首咧最重要嘅主題曲。咁啊，即係咁樣介紹係好嘅，因為我哋即係大家都係一班就熱愛嘅。即係音樂嘅年青人啊，咁啊又話講完咧，即係你領導咧，我夠膽講，即係你唔好唔認啦，即係領導咗佢成幾廿年、二三廿年，真係會有 個年紀嘅問題嚟嘅，即係其實 都唔係，你真係咪領導咗 Eternity 真係有超過20年啊？ 哦，只不過38年到啫。 哦，都算係長長地咁咧， 人生如夢我哋就係 人生如夢真 係咯。但係今日咧，我哋三個 Eternity 嚟咧。正正就是我哋第一代同埋第二代咯， 系咩？ 即系我同阿 B 系第二代， 有冇第三代啊？ 有，仲有嘅 嚟紧噶啦。 嗱 ，Eternal Girls 咧就大家可能听过下， 系啊，听过啊，以前我请过添啦， 系回家咁啊嘛， 请唱歌嘅， 多谢你啊，真系。 系啊， 咁啊，第四代嚟嘅啫，嗰个系。 哦，嗰啲系已经系第四代，反而呢啲系第二代啊，你 我哋第二咯， 你哋系第二代。 你估我哋唱咗几多年啦 ，Albert？ 咁佢如果佢38年嘅，除一除四咯， 三十 啊， 咁夸张嘅， 二年咯， 我十幾歲㗎嗰陣時。 哇！你真係講完，你真係厲害，好勁啊！關心如，你聽到呢句，全部你啲師姐師兄嚟喎。 我諗住加入第五代啦。 咁如果論年紀，你真係你雖然咧入咗行二十年，但係咧其實你就係原來最後生，即係最 junior 嗰個嚟。 係 咁不如咁樣啦，我哋既然咧即係咁開心咧，今日可以即係團聚埋一齊咧，唱一啲詩歌啦。你哋咧即係一個即係詩歌嘅即係專家嚟嘅，咁亦都係好難得咧，可以即一班人一齊唱。 是 不容易的，因為有一個大家有一個信念嘛，因為咁但係我的信念咧都可以加入得唔得？我咧信念就是民歌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唱一唱係叫做詩民歌，詩詩文文咁唱， 好 詩歌同埋民歌，好啦，好啊，好啊，你哋唱民歌咧一定好聽噶，嗱，不如就一隻講完，你決定唱只咩民歌？ 一定揾啲集體回憶啦，我好中意一位歌手咧。由細到大聽到歌，聽到大嘅，呢只一定要唱《相識在童年》 正啊， 正啊， 好有畫面啊！聽首歌嘅時候， 我一齊忍唔住加埋落去噶啦。 唔好頂我，中意 啊，我哋 jam 啊， 好開心啊！ 阿關心妍，你都加埋落去都得噶， 好榮幸啊！ 同阿 B 阿 細細個就識啦嘛， 共你相識在童年，係你知心永不變。与你同到多少快乐时，点只系知己咁简单。 共你天天都相见，伴你身边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 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 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 共你心声讲千遍，愿爱分享永不厌。远近亦在你面前，今天仿如当天。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童年往事，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 真的好开心啊，原来你们小小个都有听过这只歌， 好喜欢添啊， 一住呢左手就揸住个咪，右手就揸住一支 饮品 都唱埋出来的。 纯真爱，刻心中永在。有苦恼困难，并肩相助。是，至今我未忘，愿你都不变，默默红着脸。共你相识在童年，系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天天都唔简单， 真的很不简单喎！阿姐，我好少可咧，即系咁大班，即系一起唱嘅呢只歌，因为我即系唱咗好多好多年啦，吓，即系自从以前我真系做埋呢一个饮品嘅。 代言人 嘅系啦，咁啊，而家我攞喺个网上面睇翻嗰啲片都吓死我，即系有人就摆翻上网喎， 系咪？ 即系嗰直情有一个广告，但系佢就唔系净系个广告，个广告加埋嗰啲拍摄嘅过程啊 ，making of， 哇！ 就喺我直情晕，即系饮一路饮住嗰啲饮品咧，晕地啊！而家真系 有样好诡异嘅喎， 系咩？ 我见嗰阵时你个样同而家冇乜分别， 系啊， 系呢个真喎，呢个真喎， 你以为咧？唔系嗰阵咧头发好长嘅，我记得我睇翻，咦？咁长嘅，我仲要。 哇呢件衫去咗边咧咁，即系好多回忆咯。 嗰时兴嘅长头发啦，喇叭裤。 咁嚟讲起回忆咧，即系阿 J 唔知我哋讲咩啊？阿关心妍唔知我哋讲咩？ 呆晒咧，讲乜啫？ 你哋喺度讲乜啫？ 我 听 过 嘅， 我真系听过 嘅，真系听过。唔系因为佢原本咧咁样，佢唔系纯真爱，我系即系我后来改嘅，应该系为他那 咁样嘅。 啊，咁啊呢一个咧，即系唔紧要，呢啲唔系广告嚟，系一种即系集体回忆啦。 系啊， 当年咧系大部分嘅一啲商品咧吓，即系食健康嘅产品都会有歌嘅，好中意广告 jingle。咁所以变咗咧，有啲 jingle， 譬如话举个例，哒哒哒哒哒，闪闪星辰啦，又系即系卖表嘅，咁其实嗰只先至我中意啊，即系晨早空气清新， 哇，我顶啊，煤气啊， 系 啊， 煤气 啊，呢只就我好中意，我 顶啊，都练前音啊， 嗰啲咧就嗱，我头先讲嗰啲全部都好民歌嘅，佢哋好叻嘅，即系嗰啲作曲嗰啲咧，即系香港我啲识嘅，咁但系佢哋用民歌嘅模式咧嚟演绎就特别亲切啦， 系啊， 咁当然有啲系矜贵好多噶啦，嗰啲啊黎明嗰啲卖手。有些賣樓啊嗰啲咁， 嗰啲貴好多嘅咧，貴好多。 共鳴感差咗。 咁啊，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嚟請到 Eternity 啦。有冇中文嘅 Eternity 有冇？即係如果去到外地又淨係中國人咩？ 呢個我冇喎。 冇嘅 Eternity 已經好有意思啦。 係啦，就嗌個組織出嚟咯，永恆音樂時光。 係啦，永恆啦嚇，永恆嚇。Eternity 呢個字真係好珍貴，因為叫做永恆啦。咁啊 ，Jade 啦，關心妍咧，你就頭先講過你係第五代啦，而家當你。 想入啫，咁你而家咧就 係啦。咁如果即係哇喺外，會可以整一個 VIP 外圍超級巨星， 係超級巨星， 係超級巨星嘅關心妍咧，不如同 Eternity 咧一齊，呢個歌好有意思，叫做陪著你走啦。 係啊， 因為你哋都係大家有一個共通嘅信念。 係啊。 即係我哋都真係成日陪住佢走 嘅，係啊， 我哋成日一齊去唱歌， 即係細細個識佢。 而家做音樂都Gary 都同關心妍一齊又要拍嘢啊，係咪 啊？ 係咪即係做 好多監製啊、 監製啊嗰樣嘢？ 有啲詩歌啊， 係啊，陪住大家一齊走好多年好多年之後。 誰説時間片刻變陳舊，全為我分秒。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而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天天编出两双足印， 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老去。 陪着你走，多谢关心妍，多谢 J， 同埋 Trinity 嘅 Elaine， 同埋Gary。咁呢只歌咧就真係永遠都可以陪住一路行，行好多十年都得噶啦。因為我哋香港嘅本身嘅樂壇咧，間中咧就會突然間有一隻，突然間有兩隻定三隻呢啲所謂經典嘅歌。係 啊，好經典 嘅。好耐噶啦，已經嚇呢只歌即係出咗都話，我諗都係有廿幾年起碼， 起碼 唔止添， 唔可能唔止有三十年嘅，可能分分鐘嚇。咁啊，但係。即到咗而家咧，好似即係歷久常新咯。因為我好中意呢一啲歌咧，就成為咗即係本地，尤其是本地嘅創作。阿盧冠廷所寫嘅，咁、叫做陪着你走。希望咧可以同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啦，一路即係我哋用音樂、用靚歌、用民歌、用詩歌，陪住大家一路行住呢一個音樂同埋快樂嘅旅程。多謝曬。咁第一 part 咧，我哋二千靚歌再重用，好開心啦！你哋竟然選咗咁多民歌，呢只歌係阿 Brenda Low 嘅，你知唔 識啊？ 你識佢啊？盧燕薇， 盧燕薇 咁啊！盧燕薇而家咧就 喺加拿大， 加拿大喺 Vancouver。咁佢以前咧就喺我哋廣播度，不過對面街啊。咁咧偏偏咧就好少有嘅，即係對面街同我哋香港電台咧以前嗰個年代嚇，即係餘爭年代咧，就大家都競爭得好犀利。咁啲 DJ 咧都係即係冇秒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我哋私底下自己好熟，但係就表面即係唔會大家合作做嘢啊，好難嘅。咁但係我同盧燕薇就好熟嘅，因為佢就係民歌發燒友，我又咁我同佢除咗即係大家一齊夾民歌啦，我真係同佢好多次咧去行泥路嘅。是真係㗎，即係唔係拍拖咁啊，梗係啦。咁但係咧，係真係要行山嘅。我哋約相約嗰陣啊，行啲水塘啊咁樣。 嗰陣時仲見到好多綠色嘢啊嘛， 好多好多，而家都仲有嘅嚇，剩翻幾條草咁樣。不過啲泥路依然喺度，好有意思嘅一隻叫做《泥路上》，我非常喜歡嘅一首本地創作嘅民歌。Elaine 同埋 Gary。 Elvin 可以隨時唱， 我忍唔住噶， 我中意聽你唱多啲。 泥路上，常與你踏著細雨歸來，蓑衣伴雜雨裏並遊，喜不快哉。雲淡淡，常與你漫步細雪中。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离路上，怀过去，有个爱字。情情怀莫变改。 提老伤怀过去，有个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冠个案突破9000宗，新增9708宗确诊，包括9495宗本地感染，再多10名病人离世，年龄由62至99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前几日个案数字升幅已经加快，本地确诊宗数突破10000系预期之内，希望市民配合政府推出嘅多项新防疫措施。佢又话：验会快测嘅要求理论上亦都包括新冠康复者。或疑变种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 BA.5 个案嘅比率升至超过一半，达到50.5%。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因应确诊个案持续上升，医管局要集中资源抗疫。辖下部分普通科门诊听日起需要暂停同减少诊症时段，部分公立医院非紧急手术同日间门诊服务亦都要缩减。政府表示，9月2号或之后直行的所有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护养院及附设院的全职、兼职和替代员工，需要在进入院所之前的当日或者之前两日的其中一日进行核酸检测。发言人说，院舍员工如果在进入院所当日之前30日内核酸检测或快速测试呈阳性，并出示相关电话短信通知，或者在快測陽性申報或政府發出電話短訊或隔離令，就無需按公告的規定進行檢測。新學年即將開學，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需要平衡學生健康安全和學習需要，亦都理解一時停課一時復課的話，對學生、教師和學校都是很大挑戰。因此，開學之前兩至三個星期，局方已經通知各間學校，新學年將會以維持半日面授課堂為基礎，視乎疫情再決定全日面授和課外活動的安排。蔡若蓮在一個電視節目說，會繼續實施師生每日快速檢測的要求，希望及早發現確診人士。英国能源监管机构日前宣布，将会上调普通家庭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社会对此怨声载道。首相约翰逊在星期日邮报撰文表示，他的继任人将会提供巨大的一篮子支援方案，但是他没有说明内容。约翰逊形容，未来几个月可能会非常艰难，能源账单将会令人无言以对，但是强调巨额的纳税人金钱已经承诺用于协助有需要人士。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约翰逊将会在担任首相的最后一个星期就未来能源路向发表演说。首相府消息人士说，约翰逊的演说内容将会强调对长期解决方案的需求，不会只是对生活成本的短期缓冲方案。

个肚嗰度 听啊，系啊，如果有系啊，喺个猫度听成年噶，系真系听到噶，唔系讲笑，即系冇记忆咁解嘅，系啊，就所以人哋话胎教咯， 系啊系啊， 胎教就系播啲诶音乐俾佢听，咁样佢会咦好听佢硬亮硬咁嗰啲咯。多谢晒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 ，Eternity 咧就系即系一个音乐嘅组合啊，我等阿 Gary 咧即系讲下。咁究竟即系呢个 Eternity 嘅组合点样出现嘅咧？ 我其实系最初系一班即系后生仔，全部男仔一齐夹 band 嗰啲咧。 哦 ，band 嚟嘅， 即系只不过四十几年前夹 band 啦咁。 啱啦， 夹到教会惊咗我哋啊！即系嗰阵时打 band 咧，觉得好坏噶嘛，长头发、喇叭裤嗰啲咧，咁都捉咗你翻嚟去教会度啊，就即系监视住你啦咁啊。咁啊，後來要加入啲女孩子咯，咁樣就變咗對、oh. 啊。不過一個名咧，我哋自我名好複雜嘅，香港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福音民歌小組。 你講完未啊？我唔記得噶咯，你講完之後又從頭講多次嘅要。 係啦，我哋唱民歌都係係咪？嗰陣時係最好噶啦嘛，即係最成日聽就係關。 因為民歌咧，即係就係乖嘅，啊彈 band 咧就曳嘅， 好明顯啦、 啊。所以我好明顯咧就揀咗民歌咯， 乖嘅。乖的 唔係我哋都，我哋都悔改啊！係唱民歌啦， 唔係其實最後咧，即係其實我真係我最初我唔識民歌噶嘛，因為最初咧接觸音樂咧唔係我自己選噶嘛，係我哥哥喺度飛仔 band 嘛，佢哋啲頭髮好長嗰啲啦，即係你以前嗰啲啦，咁佢哋喺度彈咧，我點知咧？咁啊跟下去睇下，哇！哎，好嘈喎、啊，不過都幾好聽喎、啊，幾勁喎，即係覺得好有型啊，彈電吉他啊啲咁。咁啊，於是乎咧，我哥就除咗出去夾 band 咧，就擺咗個木吉他喺屋企。我就咁樣開始嘅，咁、但係我彈嗰啲都係彈翻嗰啲 Beatles 啊嗰啲咁嘅歌嘅，因為我冇聞過呢樣嘢噶嘛，我唔知道會有咩 Peter Paul and Mary 啊咩 John Denver 啊，我都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咁啊後來咧就初中之後咧就加入咗一個叫民歌組，即係等於你咁啊學校，哎呀你入去呢度啦咁啊，即係嚇，咦咁啊開始咗啊，咁所以咧同你都差唔多， 正係啊，所以我哋改翻個名咧，費事煩啦，係 Eternity 搞掂， 係啦，永恆嘅。去到幾時呢個音樂都唔會停， 冇錯，係啊， 一路將呢一啲感覺呢啲音樂傳承落去，呢個係傳承呢兩個字最緊要。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嚟到呢一個第二個部分咧，叫做親情篇。 係 關心妍啊 Jade 親情篇咧，你嗰只歌咧就真係好有親情，好有故事嘅，好有感覺嘅。 呢只歌係我啱啱出嗰只碟啦，即係最新嘅碟。 係 咁，呢只歌係好特別啊，係寫俾我爸爸嘅。 係。 咁係我同我爸爸嘅故事，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上嚟麗歌2000，我係母親節，咁咧打去俾我媽咪，我記得 係啊，好耐咯。 咁因為從來都係淨得媽咪啦，好少提我爸爸，因為爸爸好細個走咗，咁就冇理我哋。咁我哋好十幾，我諗幾十年啦，幾十年冇見嘅。咁其實係近可能十年前我開始真係因為我信仰啦，即係神叫我即係要揾翻佢， 係 咁即係俾我。我力量去揾翻佢，咁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去揾翻佢咯，因为我觉得你冇责任，你咁多年都冇理我哋，咁点知揾翻佢一次之后咧，隔咗几日，隔咗一阵间咧，佢就中风入咗医院， 系啊， 咁然后就四日就过咗身， 哦， 咁我就觉得哇，好似嗰啲电视剧咁啊，即系我冇谂过，即系我以为我有一世嘅时间可以同佢去，即系去原谅啦，或者去认识翻，或者点样。咁但系往往有时原来爱得太迟。咁啊，我就喺嗰度咧，我哋喺嗰四日，我就同佢讲好多嘢啦。咁因为佢都昏迷咗，唔知佢听咗几多。咁我哋就同佢讲话，我哋一家都饶恕佢，即系我哥哥系喺美国飞翻嚟。咁我四个一齐同佢做咗一个饶恕，话俾佢听我哋原谅你。咁原来同时间佢一路都收埋一封信，袋住喺袋。原来佢都好希望我哋原谅佢，佢都唔明白点解。点解大家唔揾大家咁多年啦？咁所以我就叫咗 Wyman 帮我写咗呢一首呢一个歌词，就系、是、关于呢一个嘅故事。咁所以希望如果你有想原谅嘅人，真系要快啲咯，因为原来真系可以系爱得太迟，唔好后悔。 多谢你啊 ，Jade， 原谅的力量。 因他的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辜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见到我，常排烟狠狠清算，这刻轻易讲和，让他终可安然地离别我。原来不只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魔，最后看清楚，世上那位可使我难过，只得在意的可伤我。 太感动了， 系啊！ 尤其是我真系第一次听你讲呢个真实嘅故事。 系啊，都系近呢几年因为生咗女女啦， 系 咁，所以就觉得啊，喺我老公身上睇到爸爸。咁可能因为咁样，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以前冇嗰啲爸爸嘅所有嘅嘢，喺我老公对我女里边咧，我睇翻晒啊，原来一个爸爸系咁样嘅。 哦，系啊，真系非常之真挚感动嘅一首原谅。的力量，咁即系我有感而发咧，就系、是、我好多时同啲朋友倾偈啦，譬如听众或者可能系的士大佬，可能系即系唔知咩人，咁佢哋overall 咧，即系 overall 唔系一定，佢又冇话边只，又冇话边一个歌手，但系佢系最近而家啲新歌咧，都唔知讲乜嘅，又唔知道唱咩嘅，我都唔系，即系当然你都听过呢啲嘅，系咪啊？即系你咁，尤其是我咁，佢知道我咩身份啦，咁啊，即系我系播歌播几廿年，佢就听足几廿年，咁佢就猛咁想同我倾呢啲嘅，我唔系嘅，我唔同时代咩？咁我头先听完阿 J 唱。呢、这、一個咧，真係我誠意即係推介介紹一隻新歌咧， 可以是这样的，这么感动的， 是啊， 非常好听，是非常，即是歌最重要是，我觉得即是除了自己觉得好听，最重要是感动人， 耶，没错， 最重要，即是我唱所有的歌我都想这样想，即是如果开心的歌我希望令到你开心， 嗯， 如果这些是感情的歌我希望可以 感动 你， 感动了我，真是啊，月亮的 多谢你 力量， 我都是， 是啊，亲情篇当然是讲完爹哋，继续又再讲多次，阿 B 系啊，都系讲爹哋啊。 不过呢只歌其实就系话，好多人都以为诶，我哋好同爹哋好亲爱，咁但系其实有少少 有啲距离感， 距离感啊， 系 有少少埋怨感添嘅， 有啲啲噶， 有啲啲噶， 系啊， 即系问翻原创嘅歌词啦， 都系 Wyman 写嘅， 都系 Wyman 噶， 系啊， 佢 Wyman 我系非常之欣赏嘅一个填词人，系啊，佢真系。次次都好重嗰種感情， 啊， 寫得好好， 厲害啊！真 係，即係呢首歌咧，我記得我聽呢一首歌咧，我都係呢度聽過，係啊，exactly， 我哋應該之前 Eternity 都試過去，都係港台嘅 呢個 直播嘅，係啊，嗰陣時我哋應該係聽啊。 Ada 杜文蔚， 系啦，系啦，我哋就听佢唱呢首歌，你话哇，好好听喎！呢首歌系乜嘢？跟住就揾翻，跟住先知道哦，单车呢首歌啊，系啊陈奕迅噶啦， 系啊， 咁但系啊，听好好听，跟住 dap 下啲歌词，咦，其实好少歌系 好可以写到 爸爸咁嘛，通常都系写阿妈咪，可能易啲表达啦， 系啊， 但系听落去 dap 到啲歌词，同埋。我自己而家系爸爸咯，我又觉得啊，又有啲嘢讲得好重，总有爸爸，总会有啲嘅距离感。 不过你以前你爸爸就惨啲，因为咧载住你咁鬼重咧，随时会跌车嘅。 系，所以我而家我第一件事，我就好快教识咗两个女识踩单车先。 系啊， 咁佢哋自己去，咁我哋离远望住，守护住就啊，爸爸系咁。 三代嘅父亲歌曲 系，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护，有靠谁施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何止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 名叫做单车，好嘢，多谢阿 B， 系啊，咁啊，你以前细个冇咁大只嘅系咪啊？有啊，即系大家可以形容一下，因为相机旁边嘅朋友又睇唔到嘅。其实阿 B 咧，而家喺嗰度坐喺度咧，就同我企喺度差唔多咁高嘅。 唔系， 即系我形容佢点形容咧？即系你揸车侧边见到一个货柜车就 系 咁 啊， 逼咁， 压逼咁。所以如果我喺度 imagine 紧你以前你爸爸咧揸住个单车载住你啊，后边即系佢可能个单车头趌起咗嘅，即系分分钟。 咁我总会有细个嘅时候嘅。 不过而家就好啦，终于咧即系过咗第二个 generation。你而家车住你个女系咪啊？ 系 啊，咁啊真系冇得定啦吓，再几个都得啦，你而家 啊都系嘅，系咪？同埋而家唔使单车咁辛苦啦，私家车踩油门就去噶啦。 即系歌咧就真系都系成为咗即系长线一路年年唱无数咁多次嘅歌，因为父亲节又唱啦，平时又唱啦，星期日又唱啦，踩单车啊啲咁样。咁而家讲起呢个亲情篇咧，好多歌咧都系值得我哋唱再唱，咁啊 ，Eternity 咧有 Elaine 啦，即系原来是第二代嘅，好资深噶啦，睇佢唔出， 好紧要资深， 系啦，好紧要资深添嘅。你有冇一乜嘢亲爱的故事啊？ 咁其实阿 B 系我细佬嚟嘅。 我形容一下而家 Albert 个样先，一只眼差几乎跌咗出嚟啊！ 系咯，即系你唔讲，我无端端会 谂紧讲唔讲嘅。 系咯， 要讲嘅。虽然咧佢又唔系好成日唔中意我喺度认， 哦认亲认戚。 系啦，咁但系我系真系佢家姐嚟噶嘛， 系啊，真系啊。 所以头先你话佢细个系咪咁肥？其实我又想答嘅咁。 系哦，其实你系似系阿 B 个妹， 系啊 ，B 女多啲，系啦 ，B 女多啲啦。咁啊 ，B 女即系话同一个父亲。都是 同一个母亲嚟， 同一个母亲。我要 sorry 啊，我有少少语病啊，真系。我未讲啫，你唔可以咁快澄清嘅吓。咁啊，真系相亲相爱啊，两子弟吓，生啲想讲两兄妹啲，两子弟。咁不如你都系演而家只亲情嘅歌曲。 系啦，呢首我谂大家即系喺电视成日都听到，系一首好好听。好多人都好中意嘅， 系个 sitcom 嘅主题曲，哇，晚晚听嘅， 系拥抱爱， 一年听咗几耐啊？几年啊？好似 几年 啊？系啊，咁大家都唔知道呢只歌咧叫拥抱爱，个个都以为咧呢只歌就叫做爱回家，我哋一齐拥抱爱。 在世间遮风挡雨。种爱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任我飞天空海阔，前望将来，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再。遥远，只身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步景四边覆盖，越行越。总有家中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种出花开，任我飞不经不觉每爆超载，情或雨要记住相亲相爱。 种出花开，任我飞不见不觉，背包超载，情动处你撑住我的感慨，无限暖，最美是这一种。 港人身处缅甸，十二人在柬埔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利比亚首都的黎波利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最少23人死亡，140人受伤。联合国呼吁当地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为。報道說，在當地過去的星期五晚，分別隸屬利比亞民族團結政府和國民代表大會的武裝部隊在的黎波里多個地區爆發衝突。民族團結政府衛生部說，的黎波里有公立醫院和衛生中心在衝突期間遇襲。聯合國利比亞特派團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對的黎波里發生的衝突深表關注，呼籲各方停火和履行保護平民和財產的義務。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南海北部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內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氣温介乎28至33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同雷暴。依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8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I haven't any land, not even a paper dollar to crinkle in my hand, but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and kiss youAnd give you 7 daffodils. I do not have a fortune to buy you pretty things, but I can weave you moonbeams for necklaces and rings.And I can show you morning on a thousand hills. give you seven daffodils. Oh, seven golden daffodils are shining in the sun to light the way to evening when our day is done. And I will give you music and a crust of bread, a pillow of piney boughs to rest your head, a pillow of piney boughs to rest your head. 呢一首歌咧就叫做《七朵水仙花》（Seven Daffodils）， 咁一首即系 Brothers Four 嘅民歌咁啊！我呢啲歌咧就全部都系我由初中开始唱民歌咧，一路唱到大，咁啊唱到而家我都会无端端攞出嚟唱嘅，啊咁啊录低就更加即系开心啦，永不磨灭噶啦！咁但系因为呢啲系即系我哋民歌嘅感情嚟嘅， yeah. 我觉得呢啲福桑咧就对我嚟讲咧可以即系唱到永远。咁今晚我哋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好开心啦！有关心妍啦 ，J 啦，啊咁同埋咧就都唔系净系 Seven Daffodils， 有即系两朵好漂亮嘅水仙花啦。咁然后咧有两棵草喺隔篱啦，一个咧就系阿 B 啦，一个咧就系阿刘广元啊。咁佢哋咧就系、是、其实仲有好多成员嘅，系咪 Eternity 系好多成员嘅？ 都几多噶， 有几多个到啊？ 全盛时期啊，好似十四五个添。 哇！即十四五个一起上台，一起做一个 show 咁样都有。 咁啊唔系嘅，有啲人诶乐师嚟嘅， 哦都有噶， 打鼓咁样都有。 哦系喎系喎，嗰啲都系成员系。有冇 dancers 啊？ 我哋自己跳咯， 我哋自己跳， 虽然骑呢啲。 系啊，咁开心嘅，因为咧你唱到开心嘅歌，梗系跳埋噶啦。 系啊，要排舞啊嘛，真系要。 系啊，要排埋舞。咁即系今日好开心啦，可以揾到阿 J 同埋 Trinity 四位啦，仲有 Vince 啦，佢系即系其实你都系。可以讲是随时变你们的成员啦、 啊、我们都 很开心的是的在身边帮手啦。 还有呢平时告诉我们听呢他会跟你们一起去即 travel 添的。 是啊没错。 那么讲起这个 travel 呢即是去外国啊演唱啊、嗯、其实你年年都做的。 即是以前就一年三至四次啦。 啊这么多的。 每次去三个礼拜添。 出外啊。 是啊。 那么即是差不多有很大部分时间在外面的了。 是啊。 咁嗰個目標同埋目的咧，係即係傳道、 傳福音啦， 傳福音，咁就唱歌傳福音，咁、嗯、去到就做報道會咁樣嘅，用音樂嚟做報道會啦， 冇錯， 哇，真有意思！咁啊，每一次都可能有唔同嘅人加入。 是啊、 都有 是、啊、我都有跟他去过、啊、我們前几年都去了三藩市。 是啊 是啊。 哦关心妍当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虔诚的 Christian。 是啊。 那么弹琴都不用找人啦他自己弹回都可以 的。他很多样东西都可以 的。不是咯。咁啊， 講我係咪？ 你 講緊邊時？ 講緊你 邊時？邊時我都好合拖，係佢可以唔得。 阿邊時，如果佢係咧彈琴就一手包辦曬啦， 係咯，咁你唔使忙啊。 咁但係啱啱啊，阿關心妍咧，你開完紅館演唱會啦， 係 真係即係籌備咗好耐喎，係咪 啊？好耐啊，籌備咗唔係好耐，因為其實我今年一月先至攞到個期， 哦，我 上年等咗一年。 啊、你已經很快了你知唔知啊？等了一年， 是不是 都有？我聽聞有很多嗰啲巨星咧，即係等咗幾年都冇嘅。 哦， 係啊，真係唔俾就唔俾噶。 真係啊？ 係噶，咁所以係非常之難得嘅。咁做完之後有啲咩感受啊？ 好開心嘅，因為今次嘅演唱會咧，我哋其實即係除咗二十週年，其實希望帶一啲正面嘅信息俾我哋香港人，因為經歷呢個疫情咧，大家都唔容易。咁其實我嘅演唱會咧係啱啱疫情開翻第一個嚟嘅、 哦， 即係如果唔計軒仔再做翻，咁、哦、所以佢第一個批翻嘅一個演唱會咯。咁所以我就嗰陣時覺得啊，應該有個 mission 咯，可以帶啲咩俾觀眾咧？希望你嘅朋友可能佢帶住好多嘅憂慮啊，好多 謝你開心啊！咁我希望佢嚟係 enjoy 一晚，同埋希望裏邊嘅歌咧都係有啲有啲 message 俾佢鼓勵。係 啦， 咁我就一陣間我會唱呢個主題曲啦。 嗯， 呢一隻演唱會，咁我可以解釋一下。 係啦，約定先嚇。咁啊，即係我哋呢一個部分咧。頭先就叫做親情篇啦，所以唱咗原諒的力量啊、單車啊、愛擁抱愛啊等等。呢、這個咧就叫做約定再聚冇得定，以千命歌再約定你再聚下。咁啊，聚埋咧，我哋而家係揾呢一啲即係大家好 friend 啊，大家有温情嘅歌啦。講完你大把啦呢啲，因為你係即係做呢個 eternity 即係。嘅領導人，咁啊咁多年啦，咁你即係最重要就係嗰個凝聚力。 冇錯啊，即係你話人與人之間最重要係咩咧？其實係信任咯嚇。咁好難得咧，即係 Eternity 有班好好嘅弟兄姊妹一齊咧，去喺音樂上面啦，或者喺使命上面一齊同行啦。咁啊 J 都係啦。咁每次一齊唱歌啦，一齊去分享嘅時候，你發覺好有愛喎，即係淨係表演咁簡單 嘅 feel 嘅 feel 到嘅 feel 到， 係嘛？我哋成日都好開心咁啊，好有愛嘅。我成日都話，唉，人生有愛就精彩㗎啦。 係啊，阿 B， 你都一定係岌曬頭啦，頭先一路咁樣聽住佢講。 梗係啦，梗係啦，即係我阿 Gary 真係睇住我大嘅。即 係 佢成日一個形容咧，佢話：哇，以前咧行過幾驚只腳踩到我頭啊！即係話我細個嗰陣時咧， 真係 佢睇住佢真係睇住我大嘅。咁係咯，所以有時候有啲關係啊，係可能啊，即係屋企人咁樣咯，嗰個信任啊咁樣嚇。咁我第一份保險都係幫佢買嘅。 呢啲就有智慧啦， 有智慧啊， 保險可以亂買嘅， 係啦， 買啱人先得 嘅。係啦，佢唔做啊而家。 可惜佢一直佢冇做，所以我冇幫你買。 最啱啊，你買啦啱，因為你買咗之後咧，係咪冇 claim 過？ 冇噶， 咁啊即係好啦，即係祝福咗你啦嘛，千祈唔好 claim 啊嘛，係咪啊？ 係咯。 咁所以你而家兩兄弟咧，我直情將你變細啲嚇。 事實都係噶， 事實變咗兩兄弟，唔係即係兩個，一個 uncle 一個叔父，係唔同輩份嘅本來。咁但係而家咧就變成兩兄弟，呢隻歌你介紹啦。 係啊，咁啊有首歌好表達到我哋嘅心情嘅嚇，有共情啊，係咪？ 啱啦。 咁希望阿 Albert 都成為我哋嘅兄弟咧，一齊唱。 我會噶，我成晚都做你哋兄弟。我一中意嗰啲歌，我就會加把口。 係嘛？好兄弟，你唱先不如。 哇！落雨喎，一開始唔好啦，唔好啦，冇擔遮啊，冇擔遮啊。 我嚟。 下雨天總掛念從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命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 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 真系合拍喎，真系睇住佢大喎，所以咧，即系佢一开口你又和到吓，佢一唱你又和到，真系好嘢。咁而家做咩笑啊？ 阿B 哥好难和嘅， 咩原因呢？ 即係佢個唱唱腔咧係比較即 係有 character 嘅， 係 character。咁每個人都應該有噶嘛。 係我哋和音咧就要捉住佢哋嗰個情緒或者佢嘅走向噶嘛。 嗱呢個係啊係咩？係 好難捉摸啊！ 但係你即係由細識到大嘅喎，即係佢喐下條尾，你應該就可以知啦。 係啊，即係佢個技術比較高超。 哦，明。咁我明啦，咁我明啦。咁但係如果你講起和音咧，即係真係阿 Gary 啦，咁啊同埋阿 B 其實佢都有可以和音。 系得噶， 咁阿 Elaine 就得啦， 系啊，和音王添啊， 咁啊，阿 Vince 就直情系专业噶啦，咁啊，即系直情啊，阿关心妍，你嗰个演唱会咧，原来咧嗰个和音团咧就系佢哋嚟嘅。 是啊，其實我由兩年前內地巡迴演唱會找他們幫手，咁覺得哇，真係不得了啊！即係我啲歌好多好難唱啊，即係好高音低音啊，咁佢哋和得好好啦，所以喺度要再一次多謝廣元哥、Elaine 同埋 Yanji。咁我仲要多謝一個人咧，就係後邊彈緊琴嘅 Vince 啦。點解咧？因為咧，因為演唱會咧搞得好急啊，因為一月攞個期，咁其實confirm 係四月、六月就 show 啦。 哇！ 咁嗰陣時咧，我就有隻歌咧。咁導演就話：你彈一隻歌啦。咁我彈咩歌？咁佢揀只最難彈嘅，我新嘅歌叫《林》。咁我嚇咁多隻，你唔揀放生啊嗰啲，即係簡單啲彈。佢彈啲好難彈。咁我就彈極都彈得唔好。咁跟住就死啦！點算可以揾邊個咧？咁啊即刻叮諗起 Vince， 因為知佢彈得好。我喂，你可唔可以幫手？可唔可以教我啊？咁嗰時疫情都嚴重啊，咁係未見到面啊。我同佢上 Zoom 啊。 哦，喺 Zoom 度學。 Zoom 學咗兩堂，跟住再實體見咗一堂，咁我就不停練。佢話得㗎啦，你都有個你有個底，佢幫我執翻所有嘢，幫我即係 arrange 得好好，咁啊跟住彈，咁我就練好俾心機練。咁我記得台上面多謝咗佢，但係因為佢冇嚟睇啊，因為佢有嘢做，咁所以今次可以藉住今次咧，多謝 Vince 老師。 原來如此，咁就即係終於可以喺紅館上面咧自彈自唱咗呢嗰隻叫做 林 林啊，係咪 彈得好好？ 係啦，咁啊今晚咧又有另外一首歌， 系啊，呢个系演唱会嘅主题曲啦，咁系我自己写嘅作曲。咁因为我觉得呢个演唱会系一个约定啦。咁头先你都话我哋有信仰，我知道呢个演唱会真系头先我哋讲话，哇，原来唔系咁多人等到，真系感谢上帝俾咗呢个期我。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上帝同我嘅约定，亦都系我同歌迷嘅约定。咁我就用咗个约去做主题咧，成个演唱会。咁我就用呢个字就写咗呢一只歌，因为有时你唔知佢唱。歌唱咗好多年，但系再见翻啲歌迷，我话希望二十年系一个总括。咁我约定你哋而家见面系真系好奢侈嘅一件事嚟噶嘛，系啊，咁所以要把握多啲机会，约多啲人去见多啲面咯。 一定有另外嗰二十年， 系啊， 约定你、 yeah. 好 yeah. 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在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前放下想见发展。 长人生穿梭转眼数十年，沿途延伸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下实体碰面，无时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前放下想经发展，若患难当前，若时事阻延，若仍然不变，明天仍要无悔开始，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身边一切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不变，雨后晴天再没风险，听到你声线平复了我胆战，明天当想见面总可约见，明天见，期望兑现。 哦，约定啦！下次演唱会定咗未啊？咁今次咧唔会 miss 啊！咁咧，我哋咧就好开心可以即系请到你哋一起共聚啦，约定再聚啦。约之后咧就约定啊，唱另外一首梁咏琪都系 Christian 嚟噶，应该。 我知道佢嗰阵时咧就去阿 Nick 嗰个报道会就决志咯。 哦，佢即系系啦，应该系啦。咁佢有好多歌咧都系点讲咧？虽然唔系我嗰个年代啦，咁但系我都好欣赏。尤其是有隻歌咧，我特別你做咩唱 Today 啊？因為唱咗我哋細個嗰啲歌啊，原來佢將嗰隻歌嘅意念咧，再延伸到一隻新嘅中文歌嗰度。 係啊，我哋特別想揀呢首歌係，因為即係我諗好多人咧，即係呢幾年都離開香港啦。咁其實喺我哋嘅組員裏邊咧，有一個嚟緊。唔係喎，佢應該係啱啱都飛咗啦。咁我哋希望唱呢首歌送俾佢啦 ，Adi，叫 Today。 我哋請阿關心妍、阿 Jade 同埋 Elaine 一齊合唱呢只梁咏琪嘅歌，叫做 Today。 離開這一刻，感覺不會忘記。明天各自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丽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一至睡，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Still great.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and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and we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not today. 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是落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即日起，超过八名顾客在有共同目的之下，一同在餐饮处所用膳是属于宴会。进入处所之前，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有顧客認為新措施可以令到食客安心，但是關注會不會有人造假。有酒樓負責人說，今日早市客流是較上個星期日減少近一成，可能受到新措施等的影響。他又說，酒樓已經騰出房間讓有需要顧客即場做快測，房裡面有消毒用品和洗手盤，如果顧客快測陽性，職員可協助召喚抗疫的士等。政府早前表示会给予餐饮处所负责人7日的适应期，即是直至下个月3号。食环署和警方寻日至到今日凌晨继续就防疫规例采取执法行动，共巡查90间酒吧或酒馆，向2名违反防疫规例的负责人提出检控，并且向84名顾客或员工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當局又巡查517间其他餐飲處所，向11名處所負責人提出檢控，又向11名顧客或員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另外2间違規的酒吧或酒館需關閉處所7日或14日，11间其他餐飲處所要停止晚市堂食，同埋只限2人一台，為期3至14日不等。政府表示，9月2号或之后直勤的所有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护养院及附设院的全职、兼职和替届员工，需要在进入院所之前的当日或者之前2日的其中1日进行核酸检测。发言人说，院舍员工如果在进入院所当日之前30日内核酸检测或快速测试呈阳性，并出示相关电话短信通知，或者在快測陽性申報或政府發出電話短信或隔離令，就無需按公告的規定進行檢測。解放軍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說，美國海軍2艘巡洋艦安提坦號和前斯洛斯維爾號過航台灣海峽並公開炒作。

呢个歌咧就系叫做桥啊，一道桥嘅桥。咁大家都会认得佢把声啦，因为阿 Vince 喺呢个节目都已经超过咗十年。 哇！ 眨下眼嘅，真系好快啊！ 快 啊！咁即系头先阿 Jade 话俾我听，佢女女都已经六岁。Oh my god！ 即系我睇，即系我都睇住佢入行啊，睇住佢做少女啊，咁样估唔到咧，而家真系六岁嘅女嘅妈咪啦。咁啊，但系边时咧就唱呢只歌咧，咁佢之前未录呢只歌嘅，咁我听到哇，呢个歌好好听。咁然后阿边时你再讲个故事，嗰个内容系讲咩啊？ 那個內容就是講爹哋媽咪的愛好像一條橋咁樣咯，載住我哋行咯。 係啦，即前面有啲 trouble water， 咁佢哋咧就扮演一條橋啊，咁我哋就行過去啊，咁佢濕曬身或者係即已經好辛苦，都俾我哋喺條橋上邊渡過。呢個係真嘅，即係一個比喻，但係呢個比喻係絕對即發生在我哋每一個人的身上啊！多謝曬 Vince 嘅橋啦。咁啊，講起呢呢個橋咧，就之前你唱咧 ，Vince 係咪喺即係教會圈裏邊咧，喺詩歌界裏邊咧，都已經好流行噶啦，係咪啊？ 都流行啊！ 都流行啊！咁啊，講起流行嘅詩歌咧，就即係我冇你哋咁熟噶啦，一定嚇我好多都真係好背添。咁但係我咧就可能係最唱詩歌最先嗰個嚟嘅。就分分鐘先過劉廣源㗎， 咁犀利！ 因為我初中，我係初中就點講咧？我寄宿學校咧都係教會學校嚟。 哦， 咁你仲日日唱？我日日唱㗎。咁嗰啲以前嗰啲嗰啲叫即係唔啱音嗰啲聖詩咧， 朱令我啊嘛， 係啦，嗰啲我全部都有識唱嘅。係啊，咁因為我喺嗰、那個church 里面的诗集那里，咁佢嗰个 church 插住呢啲书，咁我拎出嚟咧，我就唱噶啦。咦？点解好似唔系好啱音？但系唱唱好有感情噶。之后咧识咗之后，你千祈唔好改，因为改翻啱音唔好听噶，系咪啊？即系你明白？咁啊，呢啲咧，呢啲都系我觉得系音乐或者歌咧，甚至系一个感情嚟。等於食嘢咧，你細個啲嘢未必好食，咩缽仔糕啊咩，其實唔係太好食嘅。但係點解會咁中意嘅咧？而家因為喺個 memory， 即係種咗喺你個心裏邊。咁所以咧，頭先你個橋啊，我想問你哋啦，阿關心妍，你哋有啲咩歌啊？話講完，有啲咩係即係所謂流行嘅詩歌？即係所謂流行，唔係即係話哇咩流行曲賺大錢啊 number one， 唔係嗰啲，而係大家都中意嘅。 我同廣源哥咧，我哋認識係即係因為詩歌㗎。嗰陣時我識佢係我嘅事業去咗一個高峰之後，就慢慢跌咗落去一個低潮。 嗯。 咁嗰陣時其實就冇嘢做，你好明啦，即係有時藝人有嘢做冇嘢做，咁就好急咁樣跌。咁跟住咧，我就認識咗佢，跟培達揾佢，揾阿劉廣源揾我。咁就想我幫手做一啲即係福音嘅嘢，咁然後就認識咗佢啦，之後佢就好好啦，不停鼓勵我啦。咁佢係第一個咧叫我錄一隻詩歌，嗰陣時有隻詩歌好好聽，叫做《愛是不保留》。 哇！ 係啦， 最好聽嘅時候。 係啊，嗰陣時第一個唱係阿志美嘅林志美嘅、一個吉他嘅版本。咁跟住佢就話：你錄一個係鋼琴版。咁啊揾阿 Johnny Yim， 嗰時 Johnny Yim 咧仲啱啱同我一樣喺加拿大翻嚟冇。 是新人嚟嘅， 咁你可以讲下。 系Johnny Yim又好搞笑嘅，嗰阵时就即系未做音乐添。 哇，系咩？ 即系初期最多人最多揾佢做嘢嘅系我啦，好明显。 哦，系啊，真系啊。 即系佢帮我编咗几十只歌啊。 哇， 咁佢好好嘅，一见到我面嘅时候就话。Gary 幫你編歌唔使錢咁，係嘛？大家聽到覺得好開心啊！ 而家講先有用喎。 而家我頭先將你錄咗佢，然後我就打俾阿 Johnny。 啊，咁啊，好搞笑嘅，係嘛？我唔知唔知乜水咁啊，走嚟話要編曲咁樣咧，咁啊，但係編第一隻歌，你覺得哇，係呢個唔係普通人嚟喎，但係佢嗰陣時又唔係真係做音樂喎，咁你覺得好奇妙啦 嚇。係啊，好奇妙。咁就於是乎就關心妍就同佢就唱咗第一隻啫， 愛是不保留。係啊。 咁就其他歌都有一路開始灌啦，應該都有 有一隻就係、我諗第一隻流行嘅詩歌應該係呢一隻係嘛？即係比較、大部分認識， 嗯、 又覺得係好似流行曲嘅詩歌咁、嗯，就係呢一隻全因為你。 我聽阿 Mimi 唱， 係啊 ，Mimi 係，我都係聽 Mimi 唱。係啦 ，Mimi 聽係啊，係咁誒，我哋再演繹呢隻歌其實好熟嘅。即係就算你唔係教友都好，個耳鬼好熟呢樣嘢，真係寫得邊個寫啊？講 西伯 哦，西伯係呢個都好寫咗好多詩歌嘅。 最近阿軒仔咪喺演唱會最後尾 encore 就唱咗《遇見神》嘅， 哦， 都係佢寫嘅， 都係佢 寫。 好，呢隻歌叫《全因為你》，係詩歌界一隻最早期流行嘅歌。我哋請關心妍阿 J 同我哋演繹。 常言道，人生像演戏，回看这生精彩，因有你。人在世，永恒何在？或愿流星闪耀掠过，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 每次聽呢隻歌都好聽覺得， 真係寫得真好， 係 啊，真係唱得好，全因為你啊！多謝曬阿 Jade 關心妍。剛才我講起咧，即係我講笑，即係講完你即係同我差唔多年紀，應該你唱詩歌先過我嘅。但係我中一喎，我就唱咗一隻歌。咁呢只歌咧，即係你頭先講嗰個話題咧，就係流行的詩歌啊嘛，係咪？咁呢只歌咧就唔係香港流行，而家係全世界都流行。咁你好少，你有冇聽過即係嗰啲外國嘅歌，啲詩歌變成咗流行曲，變成即係民歌嚟嘅，直情係。即係好多人都唱過，你而家上網查翻啦。我有試過一次，哇！乜原來咁多大歌星都唱過，就叫做就係、是、我令到我好可能變成咗歌手嘅一隻歌。 哦， 點解呢？因為我中一嘅時候，我點知自己識唱歌？我真係唔知道自己識唱歌。啊、所謂識唱歌，即係唱得稍好啦。音樂堂咁，我教會學校嚟啊嘛。咁我考試又唱呢只歌啦。咁啊～個老師就俾咗 A 我， 哇！ 咦，我係心諗望下，咦，我咪真係好似好掂喎， 好得喎， 好似好似好得喎。咩歌咧 ？Vince 又係叫做 In the Garden， 你一定聽過嘅，叫做在花園裏，有中文嘅， 有啊，識唱。 不過中文就唔係太啱音嗰啲嘅， 係啊。 咁但係英文咧就係咁樣嘅，好好聽嘅。呢只歌咧我就即係印咗喺個心度，由中一到而家唔知幾多年啦。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While the dew it's still on the roses And the voice I hear falling on my ear The Son of God discloses And 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And he tells me I am his own And the joy we share as we tarry thereNone other has ever known 哇好聽真的好像自己在花園裡 I love this song 哎呀真的 Albert 加入演出嚟先， 可以啊！ 詩歌唱得唔好聽嘅， 係咯，我真係由細分途嘅，所以咧，所以有同阿 Vince 啊咩，我唱和，咦，我係中意唱民歌，其實民歌同詩歌係可以共通嘅，一定可以融合嘅。咁所以咧，我就即係一路咧，又我識好多詩歌嘅，咁但係咧就唔識嘅，我都覺得好，咦，對我嚟講好似係屬於我嘅歌嚟嘅喎，咁樣，咁所以管唱片我都管過嘅，我唔夠膽話俾你聽啫。 冇聽過喎、啊， 全部係嗰啲頭先我講嗰啲，即係啲中文嗰啲， 啱音嗰啲， 啱音嗰啲， 係咩？ 係啊，我唱咗好多㗎。 哇！我哋真係揾翻嚟聽 啊！係啊，我第日就送一隻俾你。 好好好， 要簽名喎、 啊。係啊，唔關簽唔簽名事，係啊，即係我同我妹啦，歐桂芬啦，又係一個虔誠嘅教友啦。 哇！好細個真係聽佢唱歌。 係啦、啊，唱問嗰個啦，係我親妹嚟嘅。係啊，好多兄弟姊妹嘅，咁即係我同好多我啲師妹師弟啊，咁啊，全部一齊唱呢啲歌，啊，咁我就做製作啦，啊，咁樣，即係好似你個位咁樣，啊，咁啊，同佢哋做一啲咁樣嘅歌，咁我覺得好有意義，同埋即係好窩心嘅。 Yeah. 你唔覺得係即係我做工作要入去錄音啊？誒，呢啲頭先嗰啲我之前 enjoy 到不得了， 係咯， 係啊，呢只歌 In the Garden 啊，就係 好正啊！多謝你保留住呢啲咁珍貴嘅音樂寶藏。 咁誒繼續啦，我哋呢啲除咗頭先就全因為你啦，阿 Jade， 我想再聽得唔得？ 可以 啊，即係你介紹一啲喺詩歌界，大家都好認識嘅歌。 呢一隻咧就係頭先講過啦，《Eternity Girls》，佢都嚟過嘅。係呢一隻真係咧有一隻詩歌去打入流行樂壇。 係啊， 即係我哋係流行樂壇做翻詩歌啊嘛， 但係係啦，調翻轉。 係啦，佢係真係用詩歌打入去樂壇嘅一隻歌，亦都攞咗好好嘅成績。 係 呢隻歌係我都覺得係好好聽到今日。你有眼光啊，講完。 唔止咁簡單啊，呢只歌就是第一隻 Johnny Yim 幫你編嘅。 哦，又係講 Johnny Yim 即係真係好嘢喎！即係佢而家係名編曲家啦， 嚇。我頂啊！ 但係呢只歌就係佢編啊。 係啊， 不過今日咧，我哋即時編嘅咧就係 Vince 啊，用個鋼琴啊再編一次。歌名叫做《回家》，係咪？ 係。 Yeah。 是否感觉疲倦了？现实令你感到无奈， 只懂每日每夜忙碌里兜兜转转，只没了没完。但愿让你知道，神是爱，在路上每一秒同在。可否接受这份纯真爱？一生欢欣，快乐精彩。回家将伤痛放下，看透俗世谎话，迷失漆黑中，他总把你念挂。回家，即使新世代全然皆冰冷，在这屋里有主的爱，别再怕。 翻咗屋企啦，歌名叫做《回家》。多谢 Jade、关心妍同埋 Elaine 同埋港员啊 Carrie。咁啊，三个人一齐唱就最适合嘅，因为讲翻屋企。如果唔系孤零零咁样翻到屋企，咦死啦，公仔面又要食晒咁，又有啲冷嘅感觉。但系今晚好开心，可以揾到 Eternity 同埋 Jade、关心妍，仲有 Vincent 同埋 Kim。我最中意系咁样啦，围埋好似一齐。吃饭打边炉一样，跟住咧呢只歌咧就一直相当流行嘅，本来是诗歌，咁但系一个巨型嘅演唱会咧喺红馆嗰度咧 ，Encore 都会唱呢只歌嘅， 冇错， 就系郑秀文嘅演唱会，佢就唱咗呢一首。阿 J， 我今次演唱会都邀请咗做嘉宾，都系同我一齐合唱呢只歌，所以今日我哋拣翻呢只歌， 精彩精彩，请你介绍啊。 上帝早已预备，依令。 就算我可得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便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 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难得你为我死，感谢你，你会为我打气，感谢你从谷底将我救起，感谢你纵使失去我的真理，但我没有忘记，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早已预备，至少我不被遗弃，难得你为我死，难得你为我死。 美国对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美军能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俄乌冲突持续，各方继续关注乌克兰境内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说，俄军在24小时内一再炮击核电站范围，乌方正在评估损毁情况。又指核电站第二台机组已经重新与乌克兰电网连接，设备与电力系统都运作正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亦都话，核电站重新运作，并且为乌克兰供电。俄罗斯国防部就指责乌军在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建筑群进行三次炮击，其中四枚炮弹击中一座仓库的屋顶，入面存放了过百件与核燃料有关的组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And grow my homeland forever.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s of snow may 以前的歌再重聚了，这个叫做 Edelweiss、有些人译做雪绒花，因为这朵花是白色的、 哦、 它呢就生在这个澳大利亚，即是澳国那个山头那里，那就虽然一朵小花，但是它经得起风雨、啊、就是屹立在个悬崖那里，其实呢、就是、就是比如在电影和个 musical 之中呢，他们澳国人呢就要逃离这个纳粹的魔掌，一路逃难的时候呢就即歌真的作逃了，那其实是不是真的民歌来的，但是为了出电影和这个音乐剧而作的一首，但是在一个戏里面呢就是一首澳国的民歌，那么即是成家人，即好像我们今天即是我感觉的主题都是一家人这样呢，就去即抵抗这些即德国纳粹的力量，咁就希望就将自己的信念啊、生命一路带到去，即系永远。咁所以咧，就有一种即系好坚毅、好永不放弃的感觉。诗歌一定有呢一啲嘅呢一种即系信息嘅歌嘅、嗯，我谂好多。 系啊， 系咪啊？ 系啊，我哋都有首歌啦，我哋自己作噶，即系我哋个组员阿 Jason 写嘅。 系， 咁我哋每年都系呢啲差唔多嘅时候啦，我哋都会啊。即是叫什么凭歌记忆。 是。 那就是今天28号啦。 嗯。 啊、那过几天就开学了。 哦。 开学呢、哦、有一个新的挑战呢，无论对、学生也好，其实对家长都是一个挑战。 是、啊。 因为我的小朋友啱啱升小一啦，有个细个升小一，同阿 J 一样，应该啱啱升小一， 啱啱升小一啦。呢一关好重要啊， 好紧张， 好紧张，紧张。 新学校啊嘛，系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都系对于家长又好，学生都好，真系唔好放弃。 系啊， 即系呢个世界好多嘢，好多挑战。但是你放棄就輸， 係、嗯、啊，學生未必知道的，因為佢一年級啊嘛，而家、 啊， 但係家長才厲害， 係因為有時家長放棄了就佢都放棄埋， 係啊，我都好佩服你哋啲而家新一代的家長。以前我那對家長咧就真係全靠我哋自己，嚇，即係你自己係咩？我都唔知道無數咁多次俾即係主任啊、校長去叫翻學校，喂。细路 唱歌，帮手嚟唱歌 咁。未啊，未识唱歌嘅。喂，你全部红色噶啲字， 呢啲事少啊。我俾人捉喺后面咧，要打屁股噶。 梗系有啦，嗰只可以体罚嘅，即系打屁股系小事啦。吓，我哋即系啲手掌起晒枕嘅，你知点解啦？吓， 俾个 间尺打啦，用间尺打噶，真系，因为真系实在系我哋太唔好嘅，我哋好好曳嗰啲學生。 不過打過好似乖咗啲嘅啫。 係啊，有掟粉筆啊、掟粉刷啊嗰啲啦，咁即 係我都有做過嘅，我都有做過掟粉筆 呢啲啦。咁啊，男仔梗係玩啦。不過咧，真係有你哋作咗呢只歌咧，係可以送俾所有即係家長啦、同學啦，甚至乎大個嘅， 係啊，都係嘅。 開學啦嘛，See you in September。 冇錯。See you in September， 呢只狗歌嚟。我一聽，以前我一聽到，哎呀死啦！呢只歌好聽，不過一九月開學啦，暑假又玩完啦，咁樣。不如你哋演繹一下呢一隻歌啊！ 好啊，好啊， 我哋啊揾啊，不如阿 B 啦，阿 B 好耐冇開聲啦，阿 B、Gary 同埋 Elaine 有啊，一齊唱嘅 咩名？咩名？ 別放棄， 梗係啦。 左想退避，跌跌碰碰受创伤心倦疲，不断期待有一天精彩会可兑现，寻寻觅觅到最终想得到改变， 看透困恼或惆怅没生气，进进退退未破解不想理，希望明日有惊喜，悲伤往事远飞，常常做梦对理想满怀希冀， 你我也有受过伤不需谨记，跌过痛过成长才显得美，能磨练你至今在飞色比往上飞，若有日你发现自己很想放弃，还望你会想起各有优点必要自卑，很想你时时探索重求付出力气，相信你会看到惊喜，到处也有转机，别放弃。 看透困恼或惆怅没新奇， 进进退退未破解不想你， 希望明日有惊喜， 悲伤往事远飞， 常常做梦对理想满怀希冀，你我也有受过伤不需谨记，跌过痛过成长才显得美，能磨练你至今在非色比，别忘记， 若有日你发现自己很想放弃， 还望你会想起各有优点必要自卑，很想你时时探索重求付出力气，相信你会看到惊喜，到处也有转机，别放弃，一句到尾咪喘气咪小气，睇小你自己要争气，而缺一不可有团伙，或者佢冇成果又如何，三心两意点做大事，有大志要坚持再尝试，四个字听我噏，当你吸咪心急，唔想心噏，记住四个字 Never give up。 若有日你发现自己很想放弃，难忘你会想起各有优点别要自卑， 很想你试试探索重求付出力气，相信你会看到惊喜，到处也有转机， 别放弃， 别理会这世上几多高尚哲理，什么替你预备爱你一生奉上自己，关心你赐你勇气永远也无理， 不需要再太过伤悲， 信会见到转机， 别放弃， 信会见到转机， 别放弃， 信会见到转机， 别放弃。 哇，你哋唔系喎。點解你做咩帶唱片嚟播就算啊？ 唔係啩？ 係啊，真係好似播唱片咁喎。不過要鄭重嘅同大家講一聲，就係頭先咧 ，Eternity 三位咧，佢哋係現場唱嘅啊！哇，你哋真係訓練有素啊！講完你哋係咪即係定時嘅，即係走埋一齊練習？ 係啊，我哋逢係禮拜二都練歌嘅。 啊，逢禮拜二又練歌。 练了几十年了 咁因为有好多演出啦，咁所谓演出就好多大部分都是报道会啊，即係将呢啲信息。咁呢隻歌呢，我觉得除咗可以喺你哋啲报道会唱呢，我觉得应该摆入学校喎。 係啊，我哋成日都去学校唱㗎。 啱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应该摆入音乐堂嗰啲教科书。 可以噶，可以噶，可以噶，即系真系得噶。好多流行曲都已经喺学校嗰啲，由啲小学啊嗰啲教科书嘅，即系音乐堂嘅教科书系歌嚟噶嘛。 系啊， 咁啊已经有我好多我哋认识嘅流行曲嘅。咁总之系有意义嘅，正面嘅，尤其是呢只添啦。有边个同学系唔啱啊？一定啱噶嘛。 系啊， 老师都啱啊。你估老师个压力唔大啊？即系好大噶嘛，真系 老师先要别放弃我听， 系啊， 老师放弃啲学生就放弃埋， 系啊，好紧要咧，老师辛苦噶嘛，即系仲即系紧张过啲学生嘅应该。 我哋而家有个 school tour 噶， 系啊，哦好啊， 系叫做燃亮 生命。同阿 J 一齊 燃亮生命，即係關心燃嘅燃。 因為我嘅慈善基金、燃亮生命慈善基金同埋永慶音樂事工嘅兩個基金一起去做，咁、 哦、 其實我哋做咗十幾年㗎啦。 係啊， 係啊。咁但係我哋因為疫情，我哋停咗一段時間。咁而家又我哋又可以開翻，咁就希望即係多啲學校去鼓勵學生同埋老師啦。係、嗯、啲老師都好開心嘅，見到老師係 燃亮所有人嘅生命。 生命 就 light up， 唔係 life 啊。 係啊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都好中意呢個歌， 可以唱啊。呢啲真係有意義嗰啲歌，我最珍惜嘅嚇，咁同埋一啲勵志歌啦。跟住嚟啊，講完咧，即係我哋要再介紹咧，因為今日嘅特別嘉賓咧，就除咗關心妍阿 J 啦，就仲有 Eternity 嘅呢一個音樂組合啊，即係詩歌嘅音樂組合嘅三位成員啦。咁啊，即係帶頭嗰個咧，帶咗38年啦。頭先我講嗰只劉廣源啊， 係咯 啊，咁啊，你又做？即是领队啦，领队的工作是什么呢？又要做音乐、 嗯、 又要、交际应酬、 啊、 基本上什么都要做的， 即是什 么哪个不开心找他、啊、他又要辅导 是吗？即是我做埋、啊、做埋、牧师这样的， 什么都要做的， 什么都要做啊， 即是现在的世代很多人的情绪有些问题， 是的，一定的， 是不是经常都要倾偈的，咁我哋啲叫做心灵嘅一啲叫做音乐啦，或者我哋生命可以分享一下啲经验咧，希望大家都能够喺呢个即系黑暗世代咧，你觉得有盼望嘅， 啱嘅， 可以开心嘅，其实 系噶，真系噶，即系呢啲真系如果能够点亮一两支嘅蜡烛咧，已经好开心啊！哇，点知咧，好似演唱会噶嘛 ，J 啊， 全部一齐攞嘅手机，嗰啲感觉咧就系呢一种啊，即系话本来一个。咁一個咯，咁但係咧全場一齊咧成萬人嘅，哇！啲壯觀到即係嗰種火就嚟，即係嗰種火咧就好温馨嗰種火，喺個心裏邊燃燒。 同埋我哋有口號嘅，咁我成日覺得咧，即係身教比言教咧重要得多嘅，係咪？咁我哋就話不做偶像，只做榜樣嘅啫。 OK。 即是你一个很正面的，不是唱歌很厉害或者很型的问题，你平时你见到的所谓偶像呢，其实他是给到一个很好的品格，好一个榜样给你，最重要。 好了，请刘广源现在就以身作则，唱一歌影响下我先，我需要辅导一下， 是吗？但我需要你帮助。 通常你即被辅导那个都应该是调回转头有些 feedback。 是 不是先至可以互相即可以鼓励一下啦。咁想点啊，你系头嚟㗎嘛。 即我唱你可以帮手唱咁最好。 都冇问题啊。 啊真系好啦。 啊真系好。 冇问题啊。 即可以同偶像一起唱歌呢。 我哋有意不可以听。 是啊。 你头先讲咩话咩嗰个道理好好嘅，咩唔系偶像而系。 不做 偶像。 做偶像。 只作榜样。 OK， 我做榜样。 輔助。 谢谢你啊，真系。 我做呢块绿叶，你有一朵花开先嘅。请你示范一下先。你唱先。唱咩歌？ 追啦， 我追住你啊！ 系啊， 多谢阿天使，已经弹咗呢个前奏啦。 这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 你是真正目标，也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哦、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好光阴纵没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不过往过，恋爱多错误更多，如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与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哦、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仿佛人群里最重要，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 多谢刘港元， 多谢 多谢，系啊，我哋竟然可以合唱， 系好荣幸，同你 唔系唔好讲，唔好讲，以前好似好少啊，好少机会， 咁系啊，真系， 多谢你介绍咗呢一只追，我哋追到边度咧？ 我如此无畏，我毫不美丽。像泥中的花朵，被践踏至枯萎。人生仿似没存在真谛。你何等尊贵？你无比壮丽，为何你？舍尊降世来寻找我，宁愿撇下了一切，这是什么的道理？上帝儿子竟亲临世上，甘愿为我死，就算 着泪，狠心放弃自己。然而你却说不会把我遗弃。超越人间的道理，十架待死的恩情，使这生重现转机。在昨天曾觉绝望，今天已全忘记，重新找到生存勇气。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浊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切断的手，汗血再流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什么的道理，上帝儿子竟亲临世上，甘愿为我死，就算我曾淌着泪，狠心放弃自己，然而你却说不会把我遗弃。超越人间的道理，死的恩情使这生重现传奇，在昨天曾觉绝望，今天已全忘记，重新找到生存勇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即日起，超过八名顾客在有共同目的下一起在餐饮处所吃饭，属于宴会。进入处所前要出示24小时内快测阴性结果。有顾客认为新措施可以令食客安心，但关注会不会有人造假。有酒楼负责人说，今日早市客流比上星期日减少近一成，可能受新措施等影响。他又说，酒楼已经腾出房间给有需要的顾客即场做快测，房内有消毒用品和洗手盆，如果顾客快测阳性，职员可以协助召唤抗疫的士等。政府早前说会给予餐饮处所负责人七日适应期，即是去到下个月三号。政府表示，9月2号或者之后，直勤的所有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护养院和附设院的全职、兼职和替代员工，需要在进入院所前的当日或者之前两日的其中一日进行核酸检测。 发言人话，院舍员工如果喺进入院舍嘅喺院所嘅当日前30日内核酸检测或者快速测试呈阳性，并出示相关嘅电话短信通知，或者喺快测阳性申报获政府发出电话短信或者隔离令，就无需按公告嘅规定进行检测。有調查顯示，超過六成受訪中學生說在社交距離措施限制下社交意欲下降，六成三表示憂慮日後除低口罩和其他人相見，近半數說比疫情前更加害怕面對面的社交場合。香港路德会社会服务处辖下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组访问大约1000名的中学生，负责调查的单位主管朱家贤认为，结果反映青少年长期戴口罩生活，逐渐习惯将自己的表情和情绪隐藏，担心青少年日后或会出现社交退缩的现象，难与现实社交接轨。他说应该透过逐步开放的空间，给青少年以小组形式适应相处，家长应该给青少年参加社交活动，政府亦都应该考虑疫情下有没有空间给青少年学校和社区中心举办项目，令青少年有社交接触。英国一间能源咨询机构预测，去年英国每户平均能源账单将会大幅加价，可能高达每月500英镑，折合4000几蚊港元。那个咨询机构指出，去年英国家庭平均花费1277英镑在能源上，即是超过11000港元，今年可能攀升至3549英镑，折合超过32000元。英国大约有6800万人口，2400万户家庭。英国能源监管机构为能源价格设定上限，依据能源批发价等的因素，每三个月调整价格上限一次。监管机构日前宣布，从今年十月起，英国普通家庭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大幅上调80%。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这。 as long as we're apart.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and keep you still in your heart.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That's all my heart can say.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guide you on your way. No matter where you wander, wherever you may roam, good luck, good health, Go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and bring you safely back home, and bring you safely back home. Good health, good luck,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今日唱就最適合啦，因為我哋今日嘅四位我哋嘅特別嘉賓咧，都係即係共同嘅信念。咁啊，又是關心妍啦，咁啊，多謝你再嚟我哋嘅節目。仲有 Eternity， thank you， 就 Gary 啦、Elaine 啦，同埋 B 啦，感激。咁啊，四位一齊咧，我哋都我用頭先只歌感激翻你哋啊，叫 Good Health Good Luck。 多谢 ，bless you。一只其实唔系民歌嚟嘅，但系我就会将呢一只好旧好旧，即系 before my time 嘅一只旧歌，即系祝福人哋，系嘛 ？Good health, good luck, God bless you， 就变咗一只民歌风味嘅。 我哋下次都可以试下唱，我觉得可以啊，好好听， 非常好。即系其实喺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超过半世纪嘅年代之前，我嘅之前咧，呢个歌系世界级嘅流行歌嚟。 哦。 即佢唔係流行曲，但係咧好多人都會知道有嘅咁樣嘅歌，因為即係祝福人哋， 即好多人一聽就被觸動，好似我哋咁啦。 係啦，會觸動嘅，即係個歌詞又寫到好簡單隻歌，咁但係我最中意，咁所以今晚咧我好開心可以唔係話即係淨係一晚可以聽到好多好即係好好聽好窩心歌，唔係咁簡單，而係咧即係 overall 唱每一隻歌，每一次嘅傾偈。大家走埋一齊嗰種咁樣嘅温情窩心嘅感覺，你哋係一個 family， 我覺得 係 即係好有家嘅感覺。 我哋好歡迎你， 係 呢個天家嚟嘅 。我遲啲先去，我遲啲先。因為跟住落嚟咧，我哋同阿 Vince 啦 ，Vince 都係啦，咁啊彈同埋阿堅哥啦，我哋一年咧會唱大家你哋自己每人心中都想唱嘅歌，係嘛？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平时倾偈都系咁样，有啲咩就讲乜嘢，有啲咩歌就唱咩歌。我哋揾阿 B 唱先啦。 好。 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从运气到信心到天空宇宙全属某某，明明何处有受。我没有，你会有没有？连伴侣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望个够，但仍然难拥有。曾爱惜的总要放手，难接受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犯不着哀求，为含垢还要去张开笑口，连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连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一切都不 算得罕有。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从乐趣到痛苦到悲伤，爱恨全被折扣，亦圆满去听候。我没有，你会有，没有，连满意也要花费多几倍力才换个够，命途无奇不有。曾爱惜的总要放手，难接受的又来等候。如我爱你，你爱的他都要走，纵然犯不着哀求，遗憾够，还要去张开笑口。连梦里也会觉得快乐难求，连泪光都光不过黑夜尽头。不过，不过，我不用难受。像我对你也不敢讲永久，连天都知这琐碎悲哀背后。Oh no， 一切都不算得罕有。其实我跟你都不算得罕有。 多谢阿 B， 多谢来自 Eternity 的 B 同我哋演绎 Eason 陈奕迅的《我什么都没有》。跟住我哋请今晚的特别嘉宾之一关心妍，同我哋唱《身不了情》。 心若转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解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白，情难了。今夜的你应该明白。 关心妍，同我哋演绎《新不了情》。接着我哋请 Eternity 嘅成员 Elaine 演绎《如果看见明天》。 愿能看见你最想的开心变极容易，愿能看见路没去向走险并没意思，从前青春纵没珍惜，但知道有明天，怎么不相信今天就是改变。愿能看见长途漫漫可克服任何事，难寻到爱寂寞里有天的辅助靠倚，彷徨的心困在幽谷，若起期有晴天，应该可感到谷底亮着光线。如明天不记住昨天以往的，以后谁在意，如曾有错未成大错，要改到总算是容易。我最亲爱的，这一生宝贵是时间，你要归来总不太晚。再开始可改掉旧名字，如求脱去混乱细节，可剪断坏发丝，悠悠身体已受的伤，是心会变成痴，找到方向，新生命是挑战。如明天不记住昨天，谁在意，如曾有错未成大错，要改到总算是容易。我最亲爱的，这一生宝贵是时间，你要归来总不太晚。如明天不记住昨天以往的，以后谁在意，如曾错未成大错，要改到总算是容易。我最亲爱的，这一生宝贵是时间，你要归来总不太晚。我最亲爱的，这一生宝贵是时间，你 多谢 Elaine， 呢只都系一首诗歌嚟嘅， 都系浪曲嚟嘅 ，City Beat，City Beat， 唔系我讲紧如果看见面， 啊咁啊系啊， 系咪诗歌嚟噶？ 系啊， 梁宇欣嘅诗， 梁 宇欣， 守望你我梗识啦，因为我佢系嚟香港咧，吓 就要揾你了。 City Beat 唔系揾，即系我哋已经认识啦，即系我好欣赏 John Loudon， John Loudon 啊，一个西人可以喺香港乐坛贡献咁多，守望你。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思念你满梦夜，当日你独自离家，你充满自信，披风雨独坐，永不会后悔你倔强的说，想念你仍怀念你，希望你能回家，我心爱 爱着你，当你失意地哭，你可叫唤我，我定会亲你，你莫痛悲。每天地球在转，天光如天下，关心你正看你，如何笑或流泪，是谁负你？因此觉渺小，知否我竟爱你，全意守望你。思念你，如我从未变。你能回家， 多谢 Eternity 的刘广元同我哋演绎 City Beat 嘅歌曲叫做《守望你》。时间到咗尾声啊，今次再次多谢咁多位，包括有关心妍啦，有刘广元啦，有 Elaine 啦，同埋阿 B。當然有 Vincent 和堅哥 Thank you 我們一起 Thank you 送給相機旁邊的朋友，我們合唱一首歌叫做《今日》、 yeah. 好嗎？今日唱到永遠都會唱、 oh. 抬頭吧，相信愛你便能飛，感覺出你會創出傳奇，便還人生是悲無可悲，强无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凝望我心所爱的你，我已仿佛会飞。情如不信，今日问题如不尽，像处圈中圈，了断也了不断。若今日你倦了，颓然哭，容许我送阵乱，准我漫漫长路末端，亦如初恋。 当日热情言不尽。今日热情仍不尽，就算怎都好，你与我更加远，共跨进冷及暖，甜和酸，才可以算是共存，能共患难，才是认真的有缘。 抬头吧，相信爱你便能飞，交出你会创出传奇，便还人生是悲无可悲，强无人可驱使爱别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凝望我心所爱的你，能翱翔天和地。创出传奇，便还人生是悲无可悲，这份情爱却永不会死，抬头吧，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今天珍惜今天，逢凝望我心所爱的你，爱意仿佛会飞。 谢，再次多谢阿 J 关心妍同埋 Eternity 嘅今日，今日多谢大家。 Thank you，多谢。 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希望大家今日听咗咁多好听嘅诗歌、民歌，有个甜蜜嘅美梦。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动，从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此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你。 Good night.